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同仁德海鲜良乡店经理何鑫。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我们良乡同仁德海鲜给大家送福利来了，进店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并且再送价值98元精美礼品一份，只限200份哟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众一切顺利，福气多，鸡年吉祥，好事多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奥信集团华北区民总监楚衍阳。奥信集团专注海外房产和移民服务21年，每6位澳洲投资名客户就有1位来自奥信。值此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奥信集团恭祝所有九五九的听友金鸡报晓，梦想成真，阖家幸福，吉祥安康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我是奥信楚衍阳，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与你因缘而聚，一路同行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。我们企业秉承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的理念，为您提供家政、营养、健康等家庭服务整体解决方案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鸡年大吉，广发财源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只啖一杯就即刻来，卡拉 OK 攞晒彩，差妹赢亲几位袋，搞笑人我咁精彩，身家多到唔怕落台。 恭喜你发财，利是来，身上丝线满意满载。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， 新春好运运，盛逢我的最爱。最可爱，肥 K 欣赏你嘅天才，因而摆够四围台，大路条条为你开，在地兼收多姿彩，不劳而获你好应该，点样慢慢起大财，请金山进玩博来。 胜意 如愿得偿，大吉大利， 随心所欲，一本万利，出入平安，利是到来。得闲揾下我开袋，欢喜到来又兼出彩，大家富贵不人来，想爱边个任你爱，想开果饭果饭开，祝你今年好好彩，恭喜你合皮喜事来。 13 years

是像海面，是干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。哦，算了吧，忘了吧，丢开吧，微笑吧，爱应该像青菜，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，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，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。哦，算了吧，忘了吧，丢开吧，微笑吧，爱应该像青菜，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，要健康自然，空气像海绵吸干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。 Thank you.

眼泪，不管你带走了什么，我都因为爱过你觉得美，永远不忘记你的我，像一个孤魂和野鬼，在这个世界上受苦，风吹雨打我都无所谓，你是个匿名的宝贝，藏在我心里飞呀飞，如果还能有那一天，请你回头看我一眼，醒了没，不必安慰我，你知道我不累。爱你怎么会累？再一次站在雨中，看着天黑，我觉得我在人海里潜水。带你的名字飞往东南西北，我要让这个地球上除了我，再也没有人能知道你是谁，你又是我的谁，你是个匿名的宝贝，藏在我心里的眼泪，不管你带走了什么，我都爱过你觉得美，永远不忘记你的我，像一个孤魂和野鬼，在这个世界上受苦，风吹雨打我都无所谓，你是个匿名的宝贝，藏在我心里飞呀飞，如果还能有那一天，请你回头看醒了没，不必安慰我，你知道我不累、oh, 爱你怎么会累。怎么会累？